要为了这个主耶稣再来跟他交账这个事情来警醒，有一点这个 echo， OK， 要调一下声音啊。那每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那耶稣都透过圣餐来提醒我们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在耶稣面前来交账。那耶稣讲过几个比喻是关于这个题目的，那这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比喻是其中一个。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就一起看到到底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从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那如果你记得上一次我们的讲到的话，我们就认识到第一个这个主人是按照不同仆人的才干来托付给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主人是指耶稣基督自己，那他的仆人的话就是指基督徒。那这个主人是按照个人的才干来托付给不同的这个仆人不同的这个银币。所以今天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托付我们的地方。那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妒忌别人有而你却没有的恩赐。刚才我们唱诗，那我就很感触，你看这个弹琴弹得那么好，提琴拉得那么好，领唱了又会唱得那么好，我是五音不全而且五线谱不认识的，所以这个是上帝有给我不同的恩赐，可是音乐不是其中一种。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有而你自己没有的恩赐。那上帝要我们是我们也了解到上帝托付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在上帝给我们托付的恩赐也好，机会也好，装备也好，我们在这一方面拿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不需要妒忌别人，我们也不需要去羡慕别人。那我们学着怎么样来忠心。那第二个我们去认识到的这个真理是，这头两个仆人，他们主人吩咐他们以后，他们立刻的马上的他们就去做生意，然后他们用主人托付给他们的钱去为主人赚更多的钱。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那我们这个要学习怎么样立刻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用来侍奉神。所以这个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上帝在他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那其中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帮助他恢复他里面的这个管家的心态。那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在宇宙里面扮演的角色新约用这个管家的这个字，那其实这个观念不是新约里面才有，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人在整个宇宙万物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向上帝负责，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这个被造物。那今天人堕落了以后，人自己走，自己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要做自己的这些东西的主宰，而不是想着我要跟上帝去交账。信了主以后，上帝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我们上次讲温柔的人有福了，来他要承受。温柔是什么意思啊？一个被驯服的野兽，有一个被驯服的动物。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驯服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在上帝面前我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要再向上帝来负责。那第三个我们认识到的就是这两个仆人他们赚的这个是跟他们所托付的成正比，他赚到了是跟他们所托付的成正比。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盼望也是这样的，他托付多的大家要跟谁多要，托付少的那个少就是跟谁少取。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去比，我们只是要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来忠心的用来做侍奉上帝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从这头两个仆人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仆人，头两个仆人他们在主人面前得到的奖赏是完全一样的，得到的奖赏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看这个被托付12000个银币的人，他得到的奖赏是跟那个被托付30000个银币的那个仆人是完全一样的。当仆人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对这两个仆人讲的话是完全一样的。那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讲是什么？主人对第一个仆人第20节， 那主人跟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情，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这是主人给第一个仆人讲的。那主人给第二个仆人讲什么呢？23节，主人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所以你看，你如果仔细的比较的话，你发现这个主人对这两个仆人的夸奖评语是完全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世界上不是这样子运作的。上帝跟这个世人不一样。在公司里面，这个 CEO 拿的薪水比清洁工人拿的就是多很多，是不是啊？最近你看新闻的话，占领华尔街，很多人 complain 抱怨，其中什么原因呢？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银行界的人把美国金融搞得一塌糊涂，然后银行要倒闭，那最后呢？最后纳税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他们，来拖住这些银行，免得他们倒闭。那拖住了纳税人，支持这些银行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增加你的 credit card fee， 然后你这个 debit card 的 fee。各种不同的费，看到一个慢慢在里面，一个一个在里面增加，而且这些 CEO 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些头头，年终的 bonus 拿了这么多钱，对美国的这个百姓就很发火。我们纳税人在你们闯了祸，我们纳税人来付钱，来解决你闯出来的祸所带来的这个后果。然后呢，你们自己给自己再发这么大的这个奖金 multi-million dollars， 那美国其他的百姓干什么？99%的人，他们讲 99% 干什么？在喝西北风，在面临9%的这种失业率等等。所以公司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CEO， 他这个拿的薪水也高，他的退休 retirement package benefit 等等都比这个公司里面的公务员服务员也好，或者是清洁工人也好，拿的比他们去多。可是在神的国里却不是这样的。神的国里面上这个一个托付是12000的，另外一个托付30000的，可是耶稣回来的时候给他们的评语是完全一样，给他们的奖赏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神的是公义。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妒忌别人上帝托付给他的恩赐，也不要说哎呀，上帝给我托付的是这么少。我们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托付是不一样。那今天人比较的时候，人比的是什么？人比的是量，人比的是值，对不对？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什么 level 的施工，然后你做的量是多少？我记得这个很多年以前，我听说 Oklahoma 有两个牧师，他们在比较什么？比较这那一年这两个教会受洗的人数的多少？这个是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那今天上帝来衡量评估我们 evaluate 我们的时候，上帝评估的不是我们这个量，也不是我们的值。上帝评估的是什么？评估是我们的 faithfulness， 我们的忠心。人的忠心。所以人是什么？人比较的时候是人比人。人比较的时候人比人。那最后是什么？气死人，对不对？那上帝 evaluate 不是这样的。上帝是 evaluate 我们自己 against 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今天托付给我们是什么？那上帝要我们的这个为他所负责的也是什么？所以那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很仔细的去思考，不要以为一件事情很小，你就轻看它，你觉得这个施工不重要。可是在神的家里面的施工，每一件事情都重要，没有事情分大小之分呢。所以你今天做一件小事情，不论是你礼拜天带人来教会也好，给人一个 ride 也好，或者是你接待学生或者是这些单身的来你家里吃饭也好，你做的一切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个小事情会变成很重要的事情。你看这个路德记里面你说波阿斯娶路德，这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吗？还是个小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个小事情，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一个寡妇她需要一个丈夫， 这个波阿斯愿意在做这个事情。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外邦人，这个路德，摩押地的女子路德，因为波阿斯的缘故，因为以色列人的见证的缘故，然后他能够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人。你说拿俄米做的事情是小事情吗？帮路德出主意，这个婆婆啊，你去到夜里面，你要去找波阿斯，让他知道啊，让他知道你喜欢他。哎，这个拿俄米做的是小事情吗？你说波阿斯田里面替他打工的那些工人，割麦子的那些大麦的那些工人，他们讲的话是小事情吗？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事情全部都变成大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里面，我们上帝操练我们怎么样 be faithful， 把上帝托付我们最小的一件事情，不论你这个小事情是抹桌子也好，洗厕所也好，倒垃圾也好，去接一个人来教会也好，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怎么样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社会里的观念不一样的。有的人以为这个，有的人以为牧师将来在天上的奖赏很多，是不是这样子？不一定，按照耶稣的这个评估的方法不一定。有的人说啊，那你现在好了，你放下世界啊，这个 PhD 什么东西的，然后你跑去侍奉神，将来天上的奖赏一定比我们多很多，是不是？我说不一定，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上帝托付给牧师的也多，上帝给你去读的神学的机会也多，这些装备的机会也多，侍奉神的时间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教会里面侍奉神也多。所以这个上帝托付给你多的话，跟你将来要的也多。所以这个不一定将来非传道人将来得到的奖赏会低于传道人得到的奖赏，不一定。因为上帝 evaluate 是我们的 faithfulness，不是我们做的事情的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做的这个量的多少。这个很多年以前有两个 teenager 被邀请，两个青少年被邀请参加布道会。那很多年前呢，他们去的时候，这个布道会里面坐满了人，那他们找不到地方坐。那这个他们就跟这个带位置的这个 usher 说：“啊，我们被邀请来参加布道会，我们现在这个啊位置不太好找。”结果 Usher 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个场地里面转来转去，最后给他们找了两个空位，把这两个年轻人放在那里。结果那两个年轻人，这个后来那天晚上他们听福音就信主了，就信了主了。这个两个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后来变成很有名的一个牧师，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格培里 Billy Graham， 是我们这一时代最有名的布道家。那你说那一天晚上，那个做招待的那个人把这替这两个少年人给他们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你说这个事情是小事吗？在神的国里面，重要的事情是小事还是个大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小事情，可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这个算是个大事情。那 Billy Graham 他信了主以后，很快的就上帝奉劝他就呼召他传道，而且他不只是传道，这个人是布道家。他从40年代末期铺道到90年代，那你看他一辈子侍奉，这个多带了多少人去信主？那他怎么信主的？因为有一个 usher 中心去给他找了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去操练 be faithful， one day at a time， 每一天那一天一天的这样去操练。来怎么样来在上帝面前学习怎么样来更忠心。所以不要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或者上班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不重要，神怎么会使用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很多年前有一个妈妈，她有15个孩子，很多年前15个孩子她哪有时间去做参加什么教会的侍奉，他能够把15个孩子照顾好已经不错了。结果他有两个孩子后来很聪明，我们熟悉的一个叫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这个人后来创办了一个宗派的这个 Methodist 卫理公会，是这个人创办的，John Wesley。他这一辈子他最有名的是什么？他最有名的是训练牧师。那他因为训练牧师很有方法， 他有他一套方法，所以别人就笑他，说他做事情很有 method 方法。所以后来他这个宗派被人家取笑，就叫 Methodist， 这些人做事情都有 method， 都有方法。所以这个John Wesley， 他听说他一辈子训练过10000多个牧师，他这个人的领袖训练是有一套方法。那他的一个兄弟叫 Charles Wesley，Charles Wesley 写了很多诗，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有很多诗歌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所以这个John Wesley 的母亲15个孩子，他也哪有时间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可是神却使用他的这个忠心来造就了祝福了多少人。那 John Wesley 那个时候在这个英国这个地方四处去传福音啊，四处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那因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使英国能够有和平的这个演变，没有闹成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子杀了这么多的人，多少的人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缘故丢了这个丧失了无辜的或者是错误的被杀。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认识到，就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忠心来做每一件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事情。那我们做的结果，那我们会在耶稣得到给我们不同的这个赏赐。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赏赐，那这一个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不同的赏赐。第一个赏赐是什么？第一个赏赐是我们会得到耶稣自己对我们的夸奖。那21节耶稣对那个仆人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这个耶稣在这里讲是良善忠心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忠心良善。那忠心良善跟良善忠心之间有没有差别呢？是有一点差别。耶稣讲的是良善忠心，而不是忠心良善。那差别是什么呢？其实耶稣讲这个次序有他的这个意义在里面。这个仆人他是良善的，因为他是忠心的。他之所以是良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忠心。那另外一个26节里面讲到第三个仆人的时候，那耶稣对那个仆人的评语是什么？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那第三个仆人他为什么是可恶呢？就是因为他是懒惰。所以这两个是对照的 contrast， 良善忠心跟又可恶又懒惰。好，那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良善的仆人？一个 good 仆人，什么是良善？良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良善这个字的话，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 good 啊，良善的只有一位。这个 good 是什么意思？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good 是指一个东西它能够去达到它本来的功能的话，这个就是 good。一个东西如果能够达到它本来的功能的话，就是 good。那我刚才在讲到的时候，我在那。崇拜以前我在试这个我们的这个无线的这个麦克风，我刚才拿了一个出来，一打开我是应该上面应该有个红灯亮了，结果没有红灯，没有红灯呢我知道什么意思，没有电了，我又把这个电池拿出来换了2个新的进去。 OK， 那这个电池现在是不是 good？ 它本来是的，新的电池装进去的时候它是 good， 它有电压在那里 1.5伏，现在没有了，它已经被耗光了，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谁忘了关掉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这个电池没有办法来达到它原来有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就变成 no good， 变成不好了。那今天我们什么样呢？我们想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做这个良善的仆人，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行了。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在人堕落以前，人就是这样子的。亚当夏娃没有吃果子以前，人就是个忠心的人，对上帝负责，然后代表他管理其他宇宙的这一切。人堕落了以后，自我为中心，与上帝为敌，抵挡上帝的主权，自己做自己的 boss， 那这个就变成不是 good。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在宇宙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上帝的这个仆人，也是上帝所委派来管理其他宇宙被造万物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今天圣灵来帮助我们， 但透过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忠心的人。所以只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忠心的人，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被看为是个良善的人。那什么是忠心的人呢？忠心的人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ntext， 上下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忠心是什么。这个忠心就是可靠 trustworthy， 就是 dependable， 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就是这个意思。那 trustworthy 就是今天上帝耶稣基督把这个东西托付给这个仆人的时候，这个仆人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处理这些事情，去管理他的这个耶稣所要他管理的，而是按照主人的这个心意。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那个主人没有吩咐他们两个人说，哎，你拿着钱去做生意，主人没有这样去吩咐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拿了钱以后马上就去做生意。所以这个就是 good， 这个是 dependable， 这个是可靠的。这个主人回来以后就把这个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来给耶稣交账。那耶稣再下去跟他们讲说，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你在不多的事情上 dependable 可靠，那像耶稣说，我将来把你要你去管理许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托付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机会也好，时间也好，恩赐也好，才干也好，接受装备的机会也好，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生活里面操练来做一个可靠的人。所以这个希望不是你做事我担心，而是你做事我放心。如果今天一个事工交给一个人去做，你一负责这个事工我很担心的话，那这个就是有question。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做得完百分之一百完美，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是超过我们所想象预料之外的。这个我今天上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麦克风这个电池没电了，我要感谢主还有一个 backup， 还有另外一个，哎，那这里还有多余的电池，所以我还有时间可以把这个电池换下来。可是我们今天上帝托付给我们，那我们要去操练怎么样来更加的这个忠心可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只是耶稣回来以后不只是要夸奖我们，这个夸奖很重要，哎，你在公司里面你得到夸奖很重要，这个你的同事给你一个夸奖，哎，这个是有一点价值的。当然你的下面的属下给你夸奖，这个价值不是那么大。可是如果 CEO 给你夸奖了，如果公司的 president 说，你这个人这个 project 做得很漂亮，哇，这个很有分量，哎，你这个将来升迁也好，这个拿年底奖金也好，你公司里的 security 也好等等，这个夸奖就很重要了。看看是谁讲的。那今天耶稣回来，整个宇宙万物是什么？是为了他而造的。He's the big boss， OK， 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救赎者，他救赎了整个宇宙万物。整个新天新地所以是会有被更新的缘故，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用他的宝血制造了这个和平，达到这个和好，万物跟上帝之间的和好。所以耶稣将来回来这个夸奖就是短短的一句话 weighs a lot， 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好，那耶稣不只是夸奖我们，并且第二一点，耶稣会给我们更多的这个责任。21节耶稣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情。你在不多的事情上面你是可靠的，那我要管你去管理许多的事情。那这个不多的事情跟许多的事情是一个对照。不多的事情是指什么？不多的事情是指耶稣在今生今世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叫做不多的事情。这个今天我们可能在教会里负责很多不同的事工，可是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这个还是不多的事情。那许多的事情是什么？许多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回来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他要托付给我们的事情，这个叫做许多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个比喻，路加福音那个比喻，机警的管家，哎，其实那个比喻里面讲的这个原则跟这个比喻讲的原则是一样的。那个比喻讲的是，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耶稣在那里用的是大事跟小事，耶稣在这里用的字是不多的事情跟许多的事情。其实这两个比喻背后的这个教导的东西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观念。所以啊，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当他回到在他回来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讲，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耶稣要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神的帐幕要在居住在人中间。耶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是大卫那个后裔，坐在宝座上面做君王的。君王是干什么？君王就是治理的。那大卫的治理的范畴是什么？很小的一个国家。耶稣治理的范畴是什么？整个宇宙，整个新天新地。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跟耶稣一起来掌权管理这个新天新地。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去做呢？因为当初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去管理这个宇宙万物。所以亚当夏娃吃了果子，所以问这个 program 出轨了，这个火车出轨了。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什么？保罗说，你们中间和弟兄起了争执，怎么敢告到不义的人的面前，却不告到圣徒的面前呢？那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基督徒在里面诉讼案件，民事案件，诉讼案件，结果告到外邦人那里去。这个保罗说，你这个事情跟他教会里面去解决，教会里面有人出来来断这件事情。那第二节保罗说，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既然世界要你们来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个最小的事情吗？保罗说，将来你圣徒你要审判整个世界，那如果你要审判整个世界，连现在教会里面这一点点的事情，你们一点点的民诉案件啊，谁赔偿谁多少什么东西，谁对不起谁了什么，连这一点小事你都处理不来，你将来怎么去审判这个世界吗？你连这一点小事情都找到外邦人那里去，这个外邦人将来你要审判的对象啊。耶稣基督来，我们跟他一起来做王，做王是干什么？就是来管理，就来审判 ，make judgment。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将来要扮演的角色。哎，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要学领导学、管理学？为什么？因为将来要管理的东西不是教会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哎，换几个窗子，换个屋顶，什么什么，换一些新狗什么东西。我们将来管理的对象不是一个礼拜堂啊，我们将来管理的对象是什么 ？The whole creation, the whole creation, 整个万有。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对上帝的侍奉，在今生今世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实习，因为耶稣说这是不多的事情，不多的。真正的侍奉是什么时候开始？耶稣基督再来管理整个万有，那个是许多的事情。好，所以那个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是什么？上帝是在透过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透过这些不多的事情，或者是路加福音讲的小的这些小的事情，上帝来操练我们怎么样来比更忠心更可靠。所以上帝透过我们的这个侍奉来操练我们，不是上帝需要我们帮忙。所以教会里面你侍奉的话，千万不要用这个字来帮忙，耶稣不需要我们帮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OK, 耶稣是创造在管理整个宇宙万物的神，整个宇宙万物是他用他大脑的话来托住，整个宇宙的操作系统是上帝用他的话语来托住，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宇宙不会 upside down, 不会出乱子。 那今天上帝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侍奉的目的是我们有很多不忠心的地方，上帝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暴露出来，让我们操练更忠心，这个是我们侍奉的这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很多毛病冒出来的话，或者我们很多 shortcoming 的话，或者我们的地方需要装备的，很多地方不够成熟的，这个是上帝在我们侍奉的这个目的。那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操练我们。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现在教会里的侍奉是什么啊？这个我们国内来的或者台湾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叫 practical training。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的侍奉叫 internship，是实习阶段。我们真正的侍奉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侍奉是管理整个新天新地。那这个我们要等一会儿。哎，哇，那你说，我连教会的事情我已经够头大了，你还管理新天新地，太多了。OK， 哇，血压都要上去了。其实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好，在社会里面家里面侍奉也好等等，我们这侍奉所以会有这么多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堕落以后的侍奉。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我们是堕落了以后的侍奉，堕落了以后的工作是个汗流满面，是跟荆棘跟蒺藜这个打仗的。哎，是每天你一开这个 email 30%是 junk mail spam 这些东西。哎，说你的电脑的 hard disk 会 crash， 然后你 data 全部都没有了。我们是这样子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那新天将来管理新天新地的侍奉不是这样子的。人的工作本来是个很享受的事情。是堕落了以后使我们的工作变成一个苦差事，是劳苦的事情。虽然有时候做出来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会有很有成就感。那可是整个来讲的话，那这个因为是堕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我们遇见很多的这个困难。那将来管理新天新地就不一样，因为先前的事情其实都讲都已经过去了，将来不会有哭嚎，不会有眼泪，不会有这个。所以那今天教会的工作是什么？今天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的工作是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在神的家里面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忠心的仆人。所以教会的聚会的目的不是来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个 social need 这样的。当然我不否认这个，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肢体相交，可是整体来讲，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的工作是来装备我们怎么样来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忠心的人。那将来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所召我们来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奖赏，这个是教会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应当有的这样子的这个盼望。所以教会里的不同的聚会，我们透过不同的聚会，我们来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啊，装备 equip 装备圣徒去承担事工。那如果你没有接受这样子的装备的话，你可能连你自己的责任都不知道，那根本不用谈说怎么样来忠心了。如果今天我在公司里上班，我连我的 job description 我都没有，我连我该做的事情是怎么都不知道的话，我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职员？这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教会里面用不同的聚会来装备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呼召是什么，知道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什么，知道神在创世以来跟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什么，知道神的国的意义是什么，知道神在历史里的作为是什么，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神对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历史的神的历史里面的这个计划里面我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个华人在北美一个华人的教会里面，在一个大学城里面，在这个大学的旁边，那上帝给我的这个装备，给我的恩赐，给我这样子的这种带领，那我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不成熟的人想的是什么？不成熟的人是想人怎别人怎么样 meet my needs， 这个是不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想的是什么？成熟的人想的是我对不同的人的责任是什么？我对上帝的责任是什么？对肢体的责任是什么？对初心的责任是什么？ 对我家庭里面责任是什么，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对整个被造每个万有的责任是什么。那成熟的人跟不成熟的人，一个婴儿跟一个大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大人可以承担责任，知道他的责任，大人可以去怎么样来操练过得尽职的生活。婴儿不一样，婴儿只能让别人去 take care 他。所以我们怎么样长大成人，蛮有接触基督长成的增量，我们能够 competently 很称职的来扮演上帝要来扮演，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跟随道路主的道路的这个阶段来扮演上帝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上帝装备我们的方法是什么？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17节讲，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个是圣经的来源。那圣经的工作是什么？方选是什么？在教训、责备、纠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了要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那今天我跟你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属神的人，那我们要完成各样不同的这个善功，我们要去承担圣功。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圣经上的装备。那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聚会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也得到不同的这个装备。那这个装备好几个方面的，这里那里提到有四个，一个是教训，这个是教导，这个是教导。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责备。那这个责备我们就很不喜欢听了，哎，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被，我们需要用圣经，上帝用圣经来责备我们。这个责备不是骂，骂跟责备不一样，哎，骂是这个意气用事，是这样子。这个责备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会被上帝的话来责备？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人是堕落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堕落的话，我们就上帝不会责备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被上帝责备的，也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我需要被上帝责备的。可是今天我们人堕落了，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很多地方上帝用圣经来光照我们，那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错误的地方，纠正 correcting。 那看到了错误的话，看到有错误的思想、意念、动机、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那还有什么？还有纠正 correcting。 那 correcting 以后还不够，还有下一步是什么？公义的训练。这个英文翻的是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就是怎么样来操我们，操兵啊，操练我们过的敬虔的生活，这个就是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所以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的话，就是来操练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教会里的不同的聚会有它不同的功能，在这个聚会里面啊，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聚会，教会的崇拜、教会的主日学、教会的团契，最基本的训练里面，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我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明白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明白我们的这个，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操练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会得到主接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耶稣的夸奖，我们希望得到这个耶稣跟我托付给我们更多的这个责任。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讲的啊，你要管理50座城啊，你要管理几座城，哎，那里让耶稣告诉我们，将来有许多的事情耶稣再来的时候来托付我们。那还有什么呢？最后一个耶稣这个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是我们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21节下半节，这个主人说，进来come in，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这个 ESV 翻译是 enter into the joy of your master。好，所以这个进来的话，这个进来这个字是 enter into，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为什么这个主人又进来享受你主人这个快乐呢？因为这个字是来形容这个字，这个 phrase 是来跟下一个这个第三个仆人的这个上这个耶稣给他的这个审判的做一个对照。所以头两个仆人，耶稣跟他讲，你进来享受你这个主人的快乐。那另外一个仆人，第三个仆人，耶稣说什么？耶稣把这个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对照，一个是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另外一个是什么？把它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contrast。 那什么叫做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是我们今天在侍奉神，在这个不多的事情上 OK， 不多的事情。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如果讲到我退休为止 OK， 教了很多主日学，带来团契，装备过同工，将来耶稣说这个还是不多的事情，小菜一碟 OK。 这个不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侍奉神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在一天耶稣邀请我们进入永恒里面，来跟他一起来享受他的这个荣耀，他的这个喜乐。所以这个进来是什么意思？进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进到他的家里面，进到这个主人的家里面。OK，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当这个主人要他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进到他家里面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我家里面的人，我家里面的这个成员。所以对犹太人，当时耶稣的这个听众来讲，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犹太人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这个仆人，犹太人是有这个思想的。可是犹太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所侍奉的这个耶和华，耶稣说这是你的天父，这个他没有想到。哎，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跟这个门徒听到我讲父啊父啊父啊父啊父啊，搞到最后这个门徒说你把父秀给我们看，到底父是谁啊？这个父其实你们知道，这个父就是耶和华。可是对耶稣的门徒来讲，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脑筋里面想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天父，这个是什么？这是从某个角度来是新观念。那为什么是新观念？因为我们的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地位有很多很多，有很多 role。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在教会在地上，我们是打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草场上面的羊。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另外一个角度，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bride 新娘子，耶稣是新郎。那可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最重要的所有的不同的关系里面，我们跟上帝之间不同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最重要的关系是父跟儿女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关系。这个是神拯救我们最终极的目的。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这个只是一个 means， 这是一个途径，这个不是神 ultimate end 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像我们天父一样，让我们能够不但是耶和华的产业，而我们也要去承受耶和华在创世以来跟我们所预备神的国。Right. 那作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我们要去承受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这个产业就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个今天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可以恢复我们仆人的这个身份地位，那可是上帝不一定要把我们变成上帝的儿女。那仆人跟儿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仆人跟儿女的差别就是你在 Microsoft 里面当个职员跟做 Bill Gates 的儿子的差别。 OK， 这个差别挺大的。所以今天上帝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去帮他的忙，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是儿女的身份地位。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地位，那可是我们还没有去承受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没有去承受我们的产业。 那有一天我们要去承受这个产业，那我们这里面的圣灵就是将来我们要去承受产业的这个凭据，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所以这个人终极的这个目的不是要我们去做他的仆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而是神来操练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忠心的那个仆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神的心意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要预先定下我们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儿女当中做长子。所以今天上帝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用不同的方法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操练我们怎么样更加的忠心。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他召我们都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来重新塑造我们，让我们这些破碎的器皿，我们这些被罪而扭曲的变形的里面，这样子这个神的形象能够因耶稣基督的缘故，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你来医治我们，来修剪我们，来塑造我们，来重新来来改变我们，装备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求助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堕落，我们的破碎，我们的不完全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偶像。也求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你来做装备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堕落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不至于做一个糊涂的人，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求助你自己带领我们，也为了主，你在你的家中，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在为了装备圣徒而劳苦的弟兄姐妹，愿你自己加添力量给他们，给他们有这个力量，也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学习怎么样来长大成人，不只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尽我们这个当尽的责任，并且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装备其他的人，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从初信的阶段能够一直往前来学习怎么样来跟随你。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需要长大成人，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婴儿的阶段，我们不能停留在不可靠，也只能够等待别人喂养的，而且将来让我们成为将来能够去喂养别人的人。求主你把这样子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